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6集。 隐藏剧情的开启条件一公布，人们连急都不连了，纷纷跑到流光河岸。江晨他们这边的任务线已经完成，在他们的剧情世界里，林怀陪着小作精去治病了，因此他们再往河里扔什么都不管用。但其他玩家这个剧情还没打，依然能召唤出 NPC。 在林怀那里领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主城找人，碎星城一时人满为患。不过江晨他们到打到最后一个剧情的时候，桥上有不少玩家围观，很多人都录了像，能看出其中一个 NPC 是守城军的装扮，便专门去找守城军对话。只有一个小队的人眼尖，发现他长得像如意门口的看门大爷，就跑了过来。游戏的逻辑很严谨，从其他九个服的反馈看，看门大爷没有被聘请时，他爬的是守城军宿舍的屋顶。被聘请后，由于江晨他们是自家帮会的人，他爬的是帮会成员宿舍的屋顶。如今换成外来人，他便爬了会客厅的屋顶。王飞鸟这天上线后一抬头，就见自家看门大爷坐在屋顶哭，旁边围着四个玩家正默默看着。他同情又心疼地看一眼大爷，和朋友打了一个本，回来见大爷还在哭。他便又去主城的商店买了点东西，回来见大爷仍在哭，有点不忍心看，跑到外面转悠了一圈，听见一行人说要开会，这才回来。进门就见玩家和大爷在一起嚎。 他妈，你有完没完啊？ 这都快哭一上午了，你想孟姜女哭倒长城来个三天三夜吗？ 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不轻弹，差不多得了啊。 哎，你再喝点酒，快点把这酒喝完，咱们好说事儿啊。 四位玩家看见院子里的他，顿时哭得更惨了。 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们是不是打错了？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能不能给点提示？我们是买到假酒了吗？ 王飞鸟比较老实。 我们副帮主喊人开会呢，可能就是要说大爷的事儿，你们等等吧。 他怕自己心软，说完就进了会议室，留下玩家继续坐在屋顶嚎。江晨和方景行回来时见到的就是这幅画面，他们的心比王飞鸟的硬多了，完全不理会上面的求助，直接穿过花园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一行人早已到了，示意他们随便坐。等在线的成员差不多到齐，他便开始了今天的主题。 你们都在门口看见了大爷，对吧？ 帮会成员一起点头。 好像也是分影的机制，那上次他怎么不在门口待着呀？ 所谓分影机制，就是 NPC 从身上分出一个影子和玩家建立剧情。在游梦里，有些剧情任务是需要 NPC 协助完成的，如果这个 NPC 跟着玩家走了，那其他的玩家过来接任务岂不是会扑空啊？所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，便有了分影机制，陪玩家做任务的 NPC 会有一个临时的 ID。 例如无数玩家往河里扔鞋，能扔出无数个叉叉小队的林怀一样，看门大爷也不可能只为一队人服务，而让后面的小队都排队等他哭完，因此同样遵守这个机制，即外面的四人小队领取任务买酒回来后，在门口是见不到他们小队的大爷的，因为和他们建立剧情的分影已经爬上了屋顶，但别的小队过来仍能看见门口有一个 NPC。 可上次两位大佬打的时候，看门大爷并没有分影， 帮会成员在门口看不见他。 我觉得是聘请的原因。 他花钱雇守城军是为帮会服务的，如果成员有事找看门大爷，把对方带到了花园，其他成员自然在门口见不到人。因此上一次方景行他们过任务被归到了帮会服务的范畴。换言之，外面的人接这个任务随时能在门口见到 NPC， 而换成他们帮会内部的几个小队做，这些小队只能排队等着大爷哭完。 这就有点缺德了吧。 有利必有弊，哪能好事全让咱们赶上呢？ 等后面接任务的人多了，屋顶上会不会全是分影啊？ 众人反应一下，瞬间惊悚。这个叉叉小队的 NPC， 别人虽然没办法与之对话，但看还是能看见的。那么等看门大爷的事儿传开，无数小队过来和大爷对话，屋顶上便会有无数的分身。这些分身如果一起哭，500只鸭子怕是也不过如此啊。谢成岩想一想就觉得吵。 你想怎么办？ 我有两套方案。第一，我解雇他，以后他爱去哪儿哭就去哪儿哭，还咱们个清净。 一行人笑了笑看着他们。 第二，我把他调去给咱们看仓库，然后再把这件事公布出去。 太狠了。 要知道外面的人不经过他们的同意是进不来的，进不来也就没办法和 NPC 对话，无法对话任务就得卡死在这一环。 你是想收门票？ 哎，我也不多收，就5个金币，收的钱就用作咱们的帮派资金。 他环视一周， 投票选哪个？ 众人异口同声： 2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